和尚书，请求他赶紧确立中宫，以安社稷。刘宏也不忍服了众人的好意，于是在光和三年12月初5，24岁的汉灵帝册立贵人何氏为自己的第二任皇后。何氏出身于南阳屠夫家庭，地位十分的卑微，本来没有应选皇后的资格。但此时汉灵帝之所以立何氏为皇后是有原因的，一是何氏自身很争气，长得美艳无比，天生丽质，肌肤如雪，亭亭玉立，深得汉灵帝的喜爱；二是何氏的肚子很争气，生了皇子刘辩。因为有这两个优势，汉灵帝立何氏为皇后就可以理解了。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何皇后的兄长何进被封为侍中，已故的父亲何真被追封为车骑将军。汉灵帝虽然立了新皇后，可是后宫里边并不安宁，新立的何皇后又开始兴风作浪。也许是吸取了前任宋皇后懦弱无能的教训，性情多疑的何皇后走的是另一条路，未雨绸缪，防微杜渐，时时刻刻提防着其他的嫔妃夺宠。嫔妃王氏是赵国人，她拥有声势显赫的家庭，前五官中郎将王褒的孙女。这个比何太后杀猪出身的身份来说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。她的姿色比何皇后还略胜一筹，而且能诗会画，谈吐优雅，举止端庄，深得灵帝宠爱。怀孕之后被晋封为美人，而王美人也时刻小心翼翼，谨防何皇后加害自己。经过10月怀胎，终于生下皇子，汉灵帝十分的高兴，取名为刘协。而何皇后却趁着王美人产后需要调理的机会，挥出了手中的刀，秘密派遣心腹内侍用诊毒代替药物，把王美人给毒死了。王美人死了，汉灵帝怒了，一调查，何皇后这个幕后主凶水落石出。汉灵帝很生气，要把罪魁祸首何皇后给废了。胆大包天的何皇后这才感到害怕，她赶紧花钱贿赂曹节、张让等宦官为她说情。汉灵帝眼看自己的最爱都出面了，也就不好再把何皇后怎么样，于是他平安地度过了这场风波。可汉灵帝自此以后一直怀念着王美人，还写了《追德赋》和《令遗颂》这两篇词赋纪念他，缠绵悱恻，如泣如诉。也许是爱屋及乌，汉灵帝对于失去母亲的皇子刘协也就怜爱有加，怕何皇后害他，就把他寄养在母亲董太后那儿，刘协这才没遭何皇后的暗算。俗话说，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。何太后虽然经过宦官集团的紧急营救保住了皇后位子，但汉灵帝对她已经心有芥蒂，不再宠爱。于是放荡不羁的汉灵帝也许是觉得自己的仕途不顺，爱情不利，认为应该珍惜所有的机会，于是选择了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更加的花天酒地。在淫乐这条路上是渐行渐远，并且不经意间创造了三大经典之作。第一是设立世嗣。光和四年，他在后宫里设立了世嗣，让宫中的婢女嫔妃打扮成买东西的客人，而他自己装扮成卖货物的商人， 玩的是不一